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上有比赛哦， 我们两个中气十足，开始加油吧，各位。 哎，是的，晚间6点，北京国安和山东泰山的比赛，您是如何前瞻呢？ 哎呦，泰山5岳之首啊！ 啊， 想攀上泰山不容易， 看我如何跨过这座山。 哎呦，对方说了，我不只是一座山，我还是。人猿泰山那么的强壮 啊， 你能打得过我吗？ 嗨，反正我觉得哈，通过昨天咱们直播间里边大家的那一水的冷静哈，我觉得今天这比赛呢，咱们还是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吧。 哎呦，昨天那么的冷静，会不会来一个反奶一口？毒奶一口， 不是， 泰山队啊， 没有这个可能，因为足球是圆的嘛， 可不是吗？ 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哎，足球是圆的这句话，这是啊，多少年前就悟出来的一个 对道理，谁悟出来的呀？ 是啊，啊，足球 这么有哲理， 乒乓球也是圆的， 嗯， 篮球也是圆的， 对对对， 地球好像也是圆的， 是的，所以在这个圆圆的地球上，一切皆有可能会发生。 哎，是，嗯，咱们今天的话题来说说。最近您都悟出点什么来了吗？ 嗯， 哎呦，最近这天好像挺冷的。 悟出点什么？ 悟出来了，就是我的秋裤挺暖和的 啊。 今天又穿秋裤了。 是的，我也悟出了点什么事儿哈。 知冷知热的，哎，什么？ 到了年底了，这个各种总结要写呀，各种盘点要思考啊。 哎， 我就发现啊，我这一年拖延症太严重了。 哎呦，这也好好的时间管理一下。哎， 我这悟出来的道理就是，该干嘛就得干嘛。 你看， 哎，不能拖。 哎，说的对。 嗯。 另外，这两天好像直播间突然变得凉快了。 嗯。 前几天我差点没悟出痱子来，啊。 哎呦。 啊，这是我悟出的一个道理。 啥道理？ 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平时得照顾好自己才行啊。 是的是的。哎，我发现大家哈，可能也是因为到了年底了啊，就是说悟出什么道理，哎，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 没错。 宋彦军就说了，我悟出的道理就是身体健康是做所有事情的前提。 哎呦， 要保重身体。 是 啊，要这个，哎，说自己体检报告了 啊， 一切都好，那就安心了。 哎，是。嗯，孙东玲说了，今天的我们这节目是不是就一个小时啊？因为6点马上就会有国安和泰山的比赛的转播。 嗯，是， 没错 啊，所以孙东玲也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今天这金戈铁马就一个小时时间，抓紧时间点红心， 哎， 啊，争取把之前两个小时工作量都容纳在一个小时当中吧。 哎，你会不会给大家太大的压力了？ 啊，大家这个我觉得都是能者多劳，现在自己都领任务了。1908每天固定就领任务着， 嗯， 带头大哥啊，1908这头像怎么还是这狮子狗，挺好的。 小博美， 哎呦， 他说了，说地球是圆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傻子 啊。地球， 还说咱俩是傻子。 地球是一个。你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这个圆的， 哦，说足球是圆的， 地球谁说不是圆的呀？ 啊， 古代认为地球可能不是圆的， 地球是平的啊。 哎，对啊，所以 现在也认为是不规则的圆形嘛。 哎，古代是天圆地方， 嗯， 不规则是，那不是说百分之百的这种圆形的吧， 啊？可是足球难道不是圆的吗？ 足球好像我看每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用球啊， 嗯。 它都不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是圆的，这好像它那个凸起的颗粒感等等的会造成一定的这个视觉的差异，还有触感的差异 啊， 因此这个就是足球，我们经常讲足球是圆的，但是那意思就是说足球虽然说大家都是公平的一个规则，但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突然发生的一些意外造成了足球比赛是最难预测的呀。 是的，是的，这物理上来说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圆溜溜的圆。 哎， 但是呢，还是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啊。 没错，咱们今天也说一说6点即将这场大战，国安对阵的是泰山。可能很多朋友，比如不怎么看球的，说，哎，这个话题能不能参与？我觉得您也能参与。 嗯， 给您简单说说这个背景啊。泰山队现在应该是联盟当中夺冠最大的热门球队了。 班霸。 对呀， 带头大哥， 你看啊，所以国安跟这个山东队，山东泰山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战绩，好像国安都是不占优势的。 嗯，对， 一打泰山了，泰山，哎呦，除了他这个强硬的身体之外，好像每一次泰山队这个头球等等的都很厉害啊。 嗯，你说国安现在在这个中超联赛当中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国安跟广州队。上个赛季包括之前最近这些年肯定都是绝对的第一集团球队，但是今年呢，我觉得第一集团稍微往下来了半个级别甚至是一个级别吧。这种泰山应该是和海港100%应该是第一集团的，稍微国安和广州等等这些队往下降了应该是0.5个档次 啊。是的， 你看 就有点像是咱们有点像是稍微显得落寞的贵族 啊。是啊， 碰上了现在这个势头正劲的新贵，哎，不能叫新贵，势头正劲的这个显贵， 哎，是，今年好像各个球队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实力上的损失，但泰山这个队不损反增， 嗯， 你看说这个人员构成啊，齐备呀，包括这个信心什么都满满的， 对， 但是压力很大的时候， 压力很大， 生活当中我最近也悟出来了一个，就是，哎呀，当压力很大的时候，还人容易出错， 嗯。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有一段，哎呦，压力怎么这么大呀？人家这个跟我说介绍对象，说必须得是体重在多少多少以下的。哎呀，我压力可大了。 哎呦，那怎么着？您得加把劲儿，赶紧。 不是啊， 腹肌练出来 啊，反而给我压力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吃什么都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呀？ 啊，有负担了。 于是乎，我就放飞自我了。我说，那我就 嗨， 拜拜了，咱俩。所以咱俩没有缘分了， 哎，是的，这凡事吧都不能强求，也不能有负担了， 哎， 你心里边负担越重吧就放不开手脚，你就无法去享受这件事情了 啊！ 就像山东鲁能啊，你说 我突然想到结果我没说完呢， 嗯， 他比我体重还大点， 嗨， 你看 这是你之前说的举重队的吗？ 柔道队的 啊， 你看差不多大概是对。哎，你说泰山队怎么了？ 我觉得泰山队就像你刚刚说的， 啊， 这压力之下吧，也可能就束手束脚了。 你看， 那反倒是咱国安有句话不说的好吗？叫绝处逢生。 哎，对， 没准这个思想包袱一甩，哎，反而就轻装上阵了呢。 啊，没错。这边 EK 他说了，显贵来形容泰山很贴切呀，啊 嗯。 是要想人前显贵。 背后你肯定得加把劲儿了啊！ 对呀，啊，背后就得遭罪呀， 是的， 是吧？啊，大家也是，这也是一个好像很多朋友悟出来一个道理。哎，平时，哎，怎么就看着某些人在工作当中，哎，就是他怎么能够冒出来呀，啊？比如说某个队员啊，梅西他咋能踢这么好啊？库里他咋三分球就能够创纪录啊？除了人家有天赋之外，平时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呀。 是的，你说最近一段时间哈，大家各有各悟出的道理，好像 这边刚刚辞职的李铁，貌似也有一番自己的这个感悟。 哎呦，怎么了？ 今天在微博当中也写了，他说这个结束了一段珍贵的旅程，感谢所有。这好像还真是他辞去国足主教练之后第一次在微博当中发声呢。 哎呦，是， 嗯， 我看到有球迷说了，铁指怎么这么快就发声了？难道不怕大家给点评吗？给一些评论吗？ 啊，铁子哥可能觉得这个风头也过去了， 哎， 啊，自己也是时候给自己上一个阶段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是，我看他的配图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秋天风景那个图片， 嗯， 好像那个意思就是，啊，在我眼前这美妙的风景当中，曾经的那些波浪都不算啥了。 哎，总而言之吧，我觉得无论他给中国足球带来的是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回忆，都希望他在以后的职业道路当中呢，可以这个有所贡献，为中国足球有所贡献。 哎，是通过李铁指导下课这个事儿啊，我确实前一段也悟出来了好几个道理呢。 嗯， 其中一个就是没办法，就中国足球这个主教练这位置，谁做谁可能都遇到同样的压力，谁做谁都难受。包括李霄鹏指导给提了很多个醒。再有一个就是，啊，就是公众人物，尤其是在风口浪尖上的，这成绩还不咋好的时候，千万得注意了。你要是公关啊，或者说是啊公众的发表意见啊等等的这方面的，千万别让人挑出毛病来，挑出错来，啊，否则的话。不仅说键盘侠嘴上不饶人，就普通球迷可能看了有些，哎，感觉不是很高兴的话，那何必呢，是吧？ 嗯， 管住嘴很重要。 是的，我叫熟木说，铁指还是不甘寂寞的人啊。 哎呦， 时不常也得出来。 啊，是啊， 嗯， 这啥意思？铁指，铁指悟出来了，那意思我是。哎呀，我不只是铁呀，啊，他说。 可能他想给大家展现的就是我已经放下了，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不在乎了。 哎呦。 啊，会不会这样呢？ 是放下了 啊， 嗯，是看透人生了呗， 哎，看破红尘了，哎，不 头发头发没剪，啊， 没有没有没有，也许人家为他接下来的一段人生旅程正在蓄力呢。 哎，是啊， 哎，可以猜测一下他接下来是继续在国足里边谋一个什么样的担当呢？还是说在中超的某家俱乐部 啊？ 哎，都未可知啊。 啊，是啊，肯定还是不会远离中国足球 的。 无时无刻不在的说啊，李铁指导有一个事儿可以自己做主的，那就是吹头发 啊。 啊，他还有一个事儿可以做主，就可以换一下发型。 哎，是的。 你说这突然，比如说换一个我这种发型， 吹不了了， 哎，小毛寸， 嗯， 小板寸的话，我觉得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惊喜也行啊？ 嗯。期待一下吧。 啊，经常说这个所谓的削发明智，啊，李铁指导要说剃一个像这个秃瓢的那种， 嗯， 不是巴乔以前不是削发明智，巴乔以前也留着长头发。 可是这也建立在说你自己主观认为你要和你前一个阶段说再见， 啊， 或者说呢，啊，我主观认为我之前做错了， 哎呦， 接下来我要改正修正我自己的这个态度也好，或者方式方法也好， 哎， 这可能会来个削发明智。可是我觉得铁子哥吧未必是这样的人， 是跟性格有关系， 嗯，对。 另外觉得铁指啊，李铁指导他也有可能会悟出来一点，就是我不需要有啥太大的改变了， 哎， 这如此的，我说如此的这个狂风巨浪，我都没咋地。李铁知道可能悟出来说，哎呀，看来我这个性格这辈子就这样了，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了。 嗯，是，你们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的话就忍着。 哎，是，或者就拉黑得了。 哎，是的。 这边思雨他说了。他悟出来说生活需要仪式感，与人相处需要智慧，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需要把握很多细节方面的事儿。 嗯， 有的时候您可能一个不注意了，语出就可能会伤人。 嗯， 这个就是一些相处的智慧和细节的处理。 哎，7720也说悟到了，活在当下，身边处处是风景。 哎呦， 哎，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话题啊，总是呢希望大家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生活之美的眼睛， 没错， 有一颗细腻的心，其实身边处处都是风景。 哎，是，人生嘛，就是要不断的总结各种经验。燕林也说了，他悟出来了，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所以天天大家都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晚高峰5点到7点来听夏萌和康乐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的节目啊，保证您越听越年轻啊。 越听越年轻，这个广告做的可能有点这个夸大其词，但是肯定能够越听越高兴 啊！越听越跟夏萌一样的年轻， 越听越和康乐一样的自信 啊！越听越像我穿着衣服一样的闪亮，行吧？ 可以了，可以了，咱俩不要相互吹捧了啊！ 哎，是，你看， 今天这个比赛啊，咱肯定还得给各位邀请专业的记者评论员来点评点评。 一到有国安的比赛，就必须有请袁卡卡老师。 哎， 5:20的时候也就马上了哈，给他打电话，让他前瞻一下。另外5:30的时候，紧随其后的呢，我们也问一问马德兴马老师。除了关注国足，马老师对于国安呢也是有独到见解的啊。 哎， 一会儿让他也来给前瞻前瞻。 啊，没错，包括这个复赛这一个轮次的中超看完之后了，马老师有什么最新的观察吗？就中超啊，因为有的球迷可能说，现在中超跟以前没法比等等等等的、一会儿让两位老师给我们详聊详聊啊。 是的，你说中超啊，确实跟上个赛季跟以往的每一个赛季相比都不太一样。昨天晚上那事儿，打架那事儿，你看了吗？ 我看了， 挺奇怪的。以往看见球场上发生矛盾哈，都是两支球队的两方球员， 对啊， 有可能会互殴在一起 啊。比如说看到了我们队里边大哥给小弟出气什么 的， 我给你出头， 对， 不许欺负我兄弟 啊、是的， 这种感觉的， 这种经常能看到，可是从来没见过说两队同一队的球员 啊， 在球场上就恨不得马上就要打成一团了啊， 这叫啥呢？窝里横了， 窝里横，窝里反了啊！ 是， 这就是昨天晚间两名沧州雄狮队赛后互殴一事，引发了足坛内外的关注。那虽然很快呢，沧州雄狮第一时间就为此公开道歉了，并且确认将惩罚严惩两位当事球员。 你看， 他们两个人会按照相关的这个处罚原则，面临至少停赛3场、罚款30,000元的追加处罚。 哎呦！ 而这件事呢，除了他们俩打也打完了，罚也罚完了之后啊，确确实实给其他参赛俱乐部敲响了一个警钟， 是 告诫他们，无论自身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承受什么样的重压，都应该切实的做好球员以及联赛从业人员的情绪管理工作。 哎， 让已经赛程支离破碎的这个中超联赛啊，可以好歹吧顺顺当当的完赛。 哎，我之前在欧洲联赛那边看过，场上就扇嘴巴子的，扇队友嘴巴子 啊，也是同一队球员打起来， 同一队球员不。 哎， 打起来的有，打起来就是相互之间肯定是说打架的这个性质，这种有同一个队的、还有是什么大哥教育小弟的那种感觉、就是哎呀你怎么没看着我，说卡恩还谁呀、好像是给那个队友一个嘴巴子、 你不长眼、 就是但是不是说特别的狠的一个这大嘴巴子了，就这么轻拍那种一下、提醒一下、 对，提醒加玩笑、加告诫等等吧、 对、那种是比如大哥跟小弟，可能小弟说哎呀这也是、大哥我就忍了吧，是吧？ 对对对，谁让你是大哥呢？ 哎，但不是说像这种就完全是打架的那种感觉了。 对， 内讧，这就是。 是的，当然也能理解吧。你说现在这个沧州雄狮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啊，这个球队能不能继续下去，球员的工资什么时候能发出来，都存在一个变数。那你像我们如果在工作当中遇到相同的问题，肯定心里也不好受呀。 哎，是啊，反正这个也是悟出一个道理吧。就人都得是有压力， 是的， 但是寻找到一个正确的发泄释放的方法、在场上这肯定不，我们经常讲家丑不可外扬，哎呦这是当场俩队友打一块了、我估计对手都心里边乐开花了，说哎呦你说就你们这队还能赢我吗？ 打 哎呦这 搬个小板凳儿， 就那意思对方心想了都罚下去才好呢。 对， 你看 哎呀、 这所谓的亲者痛 仇 者 快 呀、你看这事儿。哎呦，当然我们这边继续再给您说说欧洲足球内务的事儿。欧洲足球我很喜欢梅西，同时也喜欢他的好朋友。 哎呦， 阿坤哥。 阿坤哥，阿坤哥本来要追随梅西一块儿想啊，想要追随梅西去大巴黎的。 哎， 可是这个，哎呀，天不随人愿吧。 是。 那这样一来呢，阿圭罗也就顺带就说了，反正我这身体也不太好，那我就退役了吧。这昨天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退役。而且他也说了，说这个很难抉择啊，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 哎，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健康喽。这个一个月前我就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 是 啊、他也在发布会当中说啊，说自己是心脏问题，最终选择了挂靴。 嗯， 而当然也有说那个当地媒体啊，在预测说接下来世界杯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会出现。 哎呦， 至于是不是以球员的身份出现呢，还是仅仅作为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出现，就未可知了。总而言之，他说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来继续支持梅西的。 哎，这阿圭罗也是发布会上悟出来一点啊，他自己说的啊，他为职业生涯感到骄傲，说还好这个相关身体的问题发生在他33岁这时候，而不是更早以前了，就是还是 比较完整的一个职业的生涯吧。 嗯、 啊，这确实，阿圭罗、梅西都是2008年奥运会那会儿的，绝对。那数得上前三的球员了， 是的，哎，有点那种感觉哈，就是这个知己，这没有了梅西， 哎、 我这球踢的也没什么意思了 啊， 是不踢了 啊，是看看梅西，比如说经常给阿圭罗打打电话是吧、 嗯， 慰问慰问啊，看看这也可以说安排 ，在巴黎买个房子什么的， 哎，是啊，安慰安慰，看看阿圭罗这个心能不能稍微好受一点， 成不了队友可以成邻居嘛， 哎，是，这是人生全新的各种各样的感悟。咱们马上为您连线的嘉宾是来自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老师，让他来前瞻一下国安队今天晚上对山东泰山的比赛。袁老师您好啊， 康康加盟好，大家晚上好。 哎，袁老师，这场球的话，哎呦，我看外界好像都认为国安想拿分都比较难。袁老师，您会有比如说从其他角度啊，就国安队想要如果想从泰山今天晚上身上拿分，一分或三分的话，国安队在哪些方面需要做得更好呢？ 对，首先那个今儿的比赛啊是晚上6点啊，嗯，大家别记错时间，不是晚上7点半或8点，因为这个广州赛区先进行的比赛是在6点。这6点比赛，咱们球迷要是下班路上的话，就别着急赶。我觉得等赛后到家看这个结果，要不输啊，咱们看一看重播。要是打得不好的话，咱就不看这个比赛回放了。我 哎，袁老师插您一句话，袁老师，我们转播，我们那个激情赛场转播一会儿，一会儿听我们的就行了。 啊，那可以。然后咱说是，然后说到这个比赛，确实是刚才像康哥说的，不，这个外界普遍不看好这个北京国安，这个也确实没办法，因为、过去这个京鲁大战呢，可能双方实力还算比较接近，可能。这个双方，这个对于国安跟山东来说，谁赢球都有可能。但即使在过去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咱们打山东都很难占得便宜。而现在咱们最终只有这一个外援，然后这希尔瓦从第一场比赛表现来看，我觉得他这个能力啊，没看出来，至少现在看比张玉宁强。而我们其他的整个全华班，这场又遭遇了于大宝跟李磊，一个停赛，一个有伤，都没有进入比赛名单，真的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就是这个比赛呀、我就说咱们放平心态吧，国安打出自己这个拼劲儿就好了。我想到了上半年常规赛第一阶段最后一场跟上海申花那场比赛，当时可能也没人看好国安，国安也爆了个冷，4-2大胜，前30分钟就进了3个球。这场比赛我希望咱们还是能拿出上一场比打之前打申花那个士气吧，也许山东队可能会不把国安放在眼里，那个时候我想国安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嗯，袁老师，另外从专业的角度和视角跟我们谈的就是山东泰山现在这个队啊，他强是强在哪里呀？ 山东队今年最强或者是说比其他球队更好的地方在于2点。第一，他的人员非常厚实，我们看他这个现在你看今天的出场名单，不论是首发阵容还是替补阵容非常强大。要国脚有国脚，要外援有外援，而且国脚基本上都是说状态都不错的。外援你说他今天上了这个孙准浩、莫伊塞斯跟贾德松，然后替补席上还有这个费莱尼。另外一点，除了他的人员厚实非常有优势之外，就是俱乐部稳定吧。在目前中超俱乐部16家当中，能够按时开支的俱乐部不多，山东就算一家，而且奖金啊、工资啊都非常稳定。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俱乐部球员很难说做到这一点。这个在欠薪的情况下，心态不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在这2点的情况下，本身他就有实力，然后俱乐部就有充分的保障，可能他今年我觉得可能夺冠的系数可能性更大一些了。 嗯。今天我们的话题说最近悟出了些什么？哎呀，从袁老师刚才您分享这些信息，我突然悟出来一点啊，在中超队伍比竞争力的话，不看说谁买什么大牌的，而看发工资，看谁的俱乐部更加的稳定，应该是这个道理了。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袁野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再见。 哎，这边看到了晨晨，他说啊，哎呀，最近他悟出来一点，看淡胜负啊，踢出精气神3个字就行。 嗯， 有晨晨，您是最近支持的这个主队，成绩都不太好吧？把您踢成这样， 所以心态也就平和了，就这样 淡泊名利了，就是啊。 是， 华北小新说，国安拿下山东和国足拿下日本，哪个更难呢？ 哎呦，这个 不好回答呀。 这叫什么？关公战秦琼，这都不是一块儿的，别往一块儿比了。 嗯，1908也再一次提醒大家说，这个比赛场地更换了，时间是在6点啊，大家别忘记了。 哎，是的，这边还有朋友，看到我们今天话题，聊一聊最近悟出了些什么。孙东玲说了，合理的饮食，健康的睡眠，家里平安健康的，这个就是他最希望的啊。说，所以人生的追求在于什么？平平淡淡的，所谓的这些最基础的，您都能够把握得住，您的人生一定相当的幸福啊。 嗯，1246还说呢，我悟出的道理就是早起，不要睡懒觉。 啊， 哎，好像我之前也听说过啊，说这个人呢早点起来，你就会觉得这一天特别充实。 是的， 这一天特别长。 哎，而且早起要是成为一个习惯之后啊，让您熬夜你也不熬了。 嗯嗯嗯， 这生物钟，人体的生物钟是非常奇妙的。 哎，但也有那种又得熬夜还又得早起的。 哎呦， 啊，辛苦的搬砖人 啊。哎呦，想起我之前早上上节目那会儿， 嗯， 好像晚上有的时候还有采访啊等等 的， 这 可不就是晚睡早起嘛。 哎，是，所以说这个真得大家都注意啊，调节自己的生物钟。 嗯， 你看啊，还有李欣就是我新来的朋友，哎，这是您 来了， 今天来了，挺好， 来了来了，看到您了。 哎，是，希望一会儿有好的比赛啊，您别忘了，各位，今天晚上是6点的比赛，所以我们节目到6点，今天只有1个小时。各位，现在目前的点赞助力榜给您公布一下。哎呦，看今天能不能有点黑马出来呀、啊？咱报个冷门啊什么的，像国安今天比赛一样。 看看1908还是榜首吗？ 看1908，如果是榜首的话，今天冷门机会就不太大了。 嗯， 还在刷新当中。看各位先评论的0800FG 说了，哎呦，他最近悟出来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唯有身体是自己的。 嗯， 保证好身体，才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呀。 那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 哎，是，保护身体是硬道理。 哎， 这边点赞助力榜刷新成功，第一名9489，第二1717，第三1908，第四西坝和风坝，第五我叫熟墨，第六孙东玲，第七3255YY，第八9958YL，第十宇智波佐助，第十一飞宇，第十二7250。感谢各位大力的点赞和支持啊！哎呦，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聊到老远的远，说，哎，国安这外援好像有点推差了啊、 嗯！ 啊，他说今天平局就不错了，少数当赢吧。 是。北京枪哥呢说，勇登泰山顶，不做打卤面，豪横啃煎饼，畅快吃海参。 哎呦， 哇，合着您这比赛也看了， 是 吃也都吃了 啊？对啊，您这是又吃着了，又能赢球。哎呀，那这是要能实现的话、 希望今天国安可以实现您这几句打油诗哈。 这难度有点大，反正、小球王他也是给国安加油了。这边我们一会儿，大概在5点半左右啊，将会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也让马老师给前瞻一下国安对泰山这比赛啊，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其他角度的这个判断啊，包括一会儿让马老师跟我们聊一聊最近这中超联赛进行这几场比赛之后啊，他感觉中超有没有一丝迹象回暖的那种感觉啊。 嗯， 你看啊，这边西坝和风坝就说了，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要保持善良的心，这个是他悟出来一个大道理啊。 嗯， 你看这边我也悟出来一个道理啊，咱们不只是说您得保持善良的心，而且啊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无论球队也是，我认为啊赢球输球了啊，包括队员可能经历了低谷波折等等，你要把自己调节好那种状态，你不能靠外界来调节啊等等等等的啊，所以自己啊修自己的心，这个很重要。导播刚刚示意我们已经连线好了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马老师你好啊。 哎，你好。 哎呀，马老师，首先为我们前瞻一下国安和泰山今天晚上6点的这场比赛，好多朋友好像都认为国安队想要拿分今天还是有难度的，马老师您怎么看？ 哎，对，我说实话，今年国安目前这种状况，想要从鲁能队身上就说是拿分，确实难度比较大。因为怎么讲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中超这么些年以来一直就是拼外援，咱先不说别的，就是拼外援，谁的外援水平高，谁的外援质量好，那么整个这个获胜的几率啊就很大。 过去前两年就是说是国安队好一点的时候，咱们都很清楚，奥古斯托、比埃拉等等、巴坎布啊，就是说是都是给大家留下了整个这个深刻的印象。但是目前为止，你看就是说是新来了一个那个安德森，就是说是可能是刚来啊，整个磨合各方面情况，我觉得都第一场比赛看了，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理想。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就是说是全部都是本土球员。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对照一下鲁能目前的整个这个外援的整个这个状态。费莱尼上一轮比赛尽管没有首发，后面是79分钟替补上场的，但是你像莫伊塞斯也好，孙准浩，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德尔加多，算那个尽管算是规划的整个，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是也其实还是一个外援嘛。 是 整个这种阵容的话，我想对这个就是说纸面的整个这个实力啊，就是说是不用我多说，其实大家一看都明白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为什么鲁能现在积分排名第一，然后国安就是说是现在也在争冠组，但是到争冠在这个第一阶段比赛的时候，为什么整个就是说是一路打下来是磕磕绊绊，最后一轮赢下来之后进了争冠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国安的外援整个就是说没齐啊，倒不齐。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就是说是想要让国安去磕下整个这个三分，我觉得坦率的讲不太现实。 当然这场比赛，如果说从国安队这边哪些球员您是有格外的期待，这个角度来讲呢，马老师，张玉宁是不是其中之一啊？ 张玉宁肯定是其中之一。上一轮比赛的话，张玉宁的话整个就是说在那个已经明显的感觉好像体能不支啊，或者跑不动整个这种情况下，最后是个来那么一个头球，整个来那么一下子，我觉得就是说 是 大家可能是有一个意外之喜啊。 当然这边我们有听众朋友想问马老师一个问题啊，奥斯卡迷弟想问马老师说，觉得泰山队啊上半场是不这实力这么强，他会不会倾其全力啊，直接压出来这种狂攻，然后国安队是否能够比如说以这个防守的姿态啊等等的稍微的万一要能够就张玉宁再来一个灵光乍现这一下呢，是不是有希望啊？ 怎么讲呢，我觉得目前整个这个鲁能队的情况吧，就是说他现在整个这个整体的整个这种策略也好或者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稳的。因为怎么讲呢，他的整个这个相持能力、相持阶段这种能力啊还是比较强，因为队里面的整个就是说尤其像在中场莫耶塞斯也好或者是孙准啊，他整个就是比赛的节奏的控制跟把握啊应该是不错的。那么就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纸面实力整个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占优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急于一口气想要吃掉对方的那种打法，或者说是那种球队的风格。所以呢，就是说是刚才就是说是有球迷们就是说是说的，也是会不会一开始就上来猛攻啊？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就是说是有，但是不会，我觉得还是不太会，因为他还是相对来讲呢，会以一种平稳的一种方式来把这个比赛给拿下来。 当然还有球迷这边也想让马老师给我们盘点盘点中超第二阶段复赛这些场次的比赛，马老师也是观察之后了，会不会觉得跟以往的中超联赛有所落差呀、等等，亦或是我看有球迷也会觉得说中超联赛能顺顺利利的这样的举办下来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了，马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点评呢？ 看了几场之后呢，怎么讲呢，就是说是落差肯定是有，因为就是说是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说是不光就是说是这个呢跟那个正常情况之下的整个这种联赛就是说是那个外援阵容齐整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鼎盛时期是没法比，就尤其是跟那个即便是跟去年的整个这个联赛就是说是中超联赛呢也感觉好像是没法相比。但是呢我觉得怎么讲呢，这是一个现实，我觉得我们不要就是说是老怀念过去，需要一个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是面对这个现实。这是什么现实呢，就是目前整个这种疫情很多就是说是外籍球员进不来啊等等，包括目前各家俱乐部啊就是说是整个就经济状况，母公司的整个这个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去烧钱了。那么就是说是这种落差肯定有，重要的在于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调整整个这种落差，这首先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是对于球员而言，我个人感觉我今天就是说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中国本土球员怎么讲呢，就需要一种摆脱一种心理，什么心理呢，就一种依赖心理。就是什么依赖心理呢，过去一直讲的就中超靠外援，就是每个队里面有外援，我中国本土球员拿了球之后我交给外援，我任务我就完成了，就是依靠整个这个外援，如果外援不在呢，感觉好像就是说是六神无主，在场上就是说是没谱。这个就像到了国家队一样，为什么说中超那么火，到了国家队，因为国家队没有外援。那么就是说是今年十二强赛几场上来之后呢，就是说是有四个整个这个规划球员，我觉得规划球员来了之后呢，对国家队的真正的意义或者是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说提高了整个这个竞技水平，是让我们的球员，我们的中国的本土球员在场上呢感觉好像又找到了有一些依靠了，就有了这种依赖的心理，能够就是说是继续生存下去，能够呢就是感觉到后面两场，就尤其是十月份两场比赛感觉踢得可以了。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自己球员在场上呢，就是说是光所有就是说没有外援或者说是没有规划球员的时候，我们始终就是说这种心理的这种摆脱不了，就是说是什么这种依赖的整个这个症结走不出来， 是。 那么现在中超联赛就没有外援，或者说是就是说是外援很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自己球员本身怎么去摆脱这种东西，如果摆脱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可能就能上一个台阶。 是就把这个所谓的拐棍儿，如果能够给扔掉，自己还能走得非常的快，还会跑了，还会跳了等等等，可能中国足球未来有更多的一个发展。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马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 拜拜。 拜拜。 哎呦，大家都悟出挺多的，马老师这边也悟出了很多呀。 嗯， 就看中国足球也不白看呢。你看有朋友叉叉 L 童话，他说了，哎呀，为中国足球操碎心的马德兴老师，好像是悟出一点，关心中国足球，好像头发容易少啊。马老师头发好像也是，最近少点是吧？ 马老师意思就是中国足球咱们都能看得了，这国安和泰山的比赛凭什么看不了呀？ 哎，是，这边还有。灰太牛郎说了，悟出点什么呢，最近说对国安来讲到今天这个境况只有化悲痛为力量了啊，置之死地而后生，所谓的人心齐泰山移。他要看看这个山东泰山队到底能咋地。 哎，让我想起了一个典故，愚公移山。 是， 我们就是那愚公 啊，愚公移山那得是好几辈子呢 啊。 他们家就什么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哎，我们就把这个漫长的岁月都浓缩在九十分钟里吧。 哎，是啊，还有一成语我想起来，精卫填海。 哎，差不多的意思。 哎，是， 哎，都是这个，只要我们一点一点的积累，早晚能够这个掰得动眼前的这座大山。 是。这边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厦门康乐陪着各位来聊一聊您最近悟出了什么样的道理呀，有什么感悟等等等等的。另外国安今天晚上六点战泰山，您又如何来前瞻啊？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就是到六点结束了啊。 是的， 六点到八点大概这个时段将会是激情赛场为您转播这场比赛。今天的解说员是王毅，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九点八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 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悟道这个事儿哈。 哎呦， 悟道 啊，不是误导啊，悟出来了， 悟到一些道理，也可以悟出了这个道中所道啊。 哎呦，是道可道，非常道。 是的， 是您经常听节目，这智商什么的也提升了，我发现大家都悟出来特别多的东西。你看。8398MI 就说了，他悟出来了，对男足不能太期望，看看球乐乐得了。 是的， 着急也没啥太大用啊。 哎，跟着数了几句也就差不多了啊。 哎，是。 冬之梦说，我最近悟出来的就是越到年底越忙呀。 啊， 哎呦， 这个， 这对于我来说，我都不用悟，我就自己感觉出来了。 是， 确实是啊，这个。尤其是一年到头如果攒了很多事情没有去完成的话，那到了年底可不就是忙吗？ 对啊， 像我这样拖延症患者啊。 当然这我认为跟工作性质有关系，有些工作肯定是年底最忙的，比如说是有客户啊等等这一类的，维护客户什么的，公关，这都是越到年底越忙。 哎，是的是的 啊，包括有一些工作可能越到年底越轻松。 还有这样的工作？ 就是，有销售，有一我只是部分的销售， 哎，你说的对， 提前完成这个业绩了 啊， 人可能早就已经去三亚旅游去了。 哎，好多企业可能到了这个12月中旬啊，就有什么关账了的啊。 对呀， 人都这个财务都已经关了，你干的再多再好 啊， 也进不了账了。 是啊， 还不如就休息休息，明年再战。 哎，好像有的公司年终奖发的可早了。 哎，是，哎呦，你说， 哎呦，一提起年终奖又悟出来更多的道理了，是吧？ 对对对， 啊，千万不要输到。用时方恨少，年终奖到时才看，哎呀，咋不像我想象当中那么多呀。 年终奖这事儿咱们只能按下不表啊。 哎呦，是，大家也可以说晒一晒，您如果年终奖特别给力的话可以缠缠我们啊。 哎呦，还是别缠了。 哎呦，是， 还是发点这个美食缠缠我们吧。 你看这边有朋友缠我们是抽红包啊，这怎么今天有两位都是中了2021礼包。哎呦，这个能给抽中不容易，这最顶上这个 啊，是的， 一般来讲能抽到0.66都挺厉害的了。 Space， 这个礼包里边有什么呢？ 这礼包我从来没打开过。还有这是谁呀？ 你是没抽到过还是没打开过呀？ 我这真没抽到过。 那不就行了，还没打开过呢。 这还有谁还抽个100的？这不是，您这是真抽着了吗？ 抽到100块钱 啊？还是说那个在闪的过程当中你给截个图啊？这太厉害了 啊！也是 eSpace 嘛。 哎，是， 真是给机会啊。 这个还悟出了一个什么道理，没事您得经常尝试着，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呀。 哎，是的，就一切皆有可能，就跟足球似的。哎，哈， 对，是，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0.66不当钱。没准就一下爆出来一个大奖您就中上了呢。 可不嘛啊。 哎， 灰太狼说，今天一直坐车上下班，开车的时候呢就少了啊。 哎， 今天这个是个愉快的下班时间，因为一边坐着车还能一边和我们家里人互动。 哎呀，真好啊！ 可以发短信嘛。 哎呀，是，这个就悟出来了一个全新的这种互动的感觉，体验的感觉特别的好啊。 是的，哎呦，还有朋友说这个礼包里边是手机 啊。这么好啊， 国产大牌手机。 哎呦，那我赶紧抽一下，我也可以抽一下。 咱们节目都不做了。 哎， 赶紧抽奖， 赶紧抽奖，大家都抽奖，看看能不能还有人中这2021的礼包。当然这边还有朋友也提到了，说是不是最近又要冷空气来袭了呀？ 是的， 好像是。 今天其实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寒冷了哈。 对呀。 大风一来，这个瞬间呢，气温也就下降了。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两天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部分地区都会有小雪，江淮以南地区有小雨。 最近一段时间冷空气频繁，提醒大家一定要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就咱北京地区来说呢，这个双休日虽然是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周五周六包括周日哈，虽然天气不错，但是风力不减，咱们外出游玩的时候呢，还是切记多穿点儿。 哎，是啊，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啊， 哎呦， 这肯定得多穿点了。 嗯、 黑龙江漠河-42.5度，啊，这也是上了热搜的一个消息，迎来了入冬的最低的温度了、啊。 哇，哎，你说会有漠河的朋友在他们那儿听我们的节目吗？ 我觉得有可能会有、 嗯， 因为我们节目现在在这个网上都能够收听的，是我们覆盖面可大了。 嗯。我想到 不是说全国都能收听，全球都能收听到、啊。 哎，是的，是的，咱们以前家里人里边就有一位是在国外读书的， 哎， 他就每天都听我们的节目。 好像还在加拿大卡尔加里有一位听的， 是吗？ 之前真的发那个信息嘛，我印象特别深。 嗯， 对，大家反正这边我们也争取照顾到全球的朋友吧。 哎呦，咱这个就是得有时差啊，就是、委屈这个地球另一端的各位了。 哎，是是。这边还有朋友4178PP， 他也是说，哎呀，年终奖这个是不是有些单位公司挺多的等等的。 哎呦，好像就是所谓的那些什么大厂啊， 啊， 就是互联网公司，据说啊，挺诱人的。 哎，是，好像前几年都没少发， 嗯嗯 啊，最近几年不知道还能不能持续下去，是吧？ 哎、反正这个有一些大厂好像说这个不太景气等等的啊，之前还有一些什么裁员啊，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哎，是。这边再给您关注一下今天几条热搜的消息啊、 嗯、 大连的医疗机构上报首例确诊新冠肺炎的这个确诊奖10万块钱、 啊、嗨，我以为又有 没有没有 又有疫情了呢、 大连最近防控的相当不错了、 嗯、是的 是 的是 是、这个事登上了热搜榜啊，所以这很多网友就说了，哎呀，看一看这个关于疫情的防控等等的这些，哎呀，看来比如说像是大连这一次啊，之前发现的及时的去把这个确诊上报了，这事儿也非常的关键，你看， 嗯，就是充分发挥哨点和探头的作用哈，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之下呢，能够经基层医疗机构发现上报，规范转运到发热门诊，排查出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者无症状感染者的，都会由市财政部门对于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奖励10万元人民币。 哎呦， 哎，这也是说呢，这个把他扼杀在摇篮里边的这些方方面面给力的人，都要奖励。 没错，另外今天还关注到了，经国务院的批准，国务院关税的这个相关委员会是昨天对外发布通知，2022年将会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的关税，其中就包括了很多的药物、一些新型的抗癌药等954项进口商品将会降低相关的关税呀、 啊。嗯，另外呢，说到年底了啊，有些单位呢已经发年终奖呀什么的啊，或者您自己给自己来一个大大的年终奖都是可以的、 哎。 这个兜里有奖金了，就会想着买点什么东西啊。 是啊。 年关的时候啊，促销活动特别多，但这里边陷阱也特别多，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啊。 哎呦，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什么促销打折 啊， 特别多，但很多这些商品啊都是先升再降，其实价格和平时买没差多少。 是， 还有什么返券促销，哎，这种呢大家也要留一个心眼了，什么买多少就返多少，但这其中有可能都有套路的，什么循环消费啊、券中券等等的啊，就让你花多少才能使，哎，这种套路见太多了。 没错 啊，陷阱三呢还有清仓噱头，大家千万要记得，什么特价商品概不退换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商家在忽悠啊，我们也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消费者的权益，所以提醒大家呢，虽然到年底了是这个消费高峰期，但是也一定要理性消费啊。 哎，是这么多年在网上消费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了， 都是老手了 这个什么券的话你怎么算 你都算不明白、 哎、 算不过商家。 没错，所谓的打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嗯！ 这咱别跟人家比了。 对。 另外，今天还关注到了热搜的另一条消息啊，关于最近的23岁的女孩小牛，从无锡一个小区走出之后不知去向了，大家都广泛的关注这几天上热搜的事儿。搜救队呢在河中搜寻这位失联的女子，还没有结果。而救援队说啊，这反而是一个好消息，就证明着小牛还是有平安回来的这种希望。而在今天呢，也是关注到了这个小牛的家属呢否认他的这个，之前有说啊，这女孩好像下桥要找一些文件等等的，否认了这一条，还在找这个失踪的女孩，而搜索区域仍在小区的附近。我们也是 祝愿相关的家属早日把这女孩给找到啊。 嗯，希望小牛一切平安哈。 哎，是的。 嗯，接着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罗胖子的事儿。 哎呦， 罗胖子总是会语出惊人，然后做一些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哈。就在今天凌晨，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发布了微博和网友互动实时透露，说这个重返科技行业之后呢，会涉足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混合现实，也就是 VR、AR 以及 MR 等等领域。这说起来头有点晕啊。 是。 哎，他也说了，说这个看得淡一点，哎，火苗一直都在。这个明年就要重返科技行业了，而且他说他下一个创业项目是一家所谓的元宇宙公司。 哎呦，啊，这是开始进军全新的领域了。 哎， 是。哎，这也是悟出来什么，也是不断拓展自我。 哎，我觉得就是在他身上真的可以看出来啊，人生总是有希望的。 哎，而且人生总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在当今，全球科技一日千里的这个时代啊，确实咱们也得不断的创新突破自己才行啊。 嗯， 各位。 对，而且还有你在逆境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失去希望哈，身边会有帮你的人，而你自己呢也将会是帮助你最大的推动力。 哎，是。这边今天我们晚高峰的五点到六点，今天我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因为六点马上将会为您转播的是中超联赛国安对山东泰山这场本轮的重头戏。 嗯， 哎呦，咱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大概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朋友说了，今天节目还有没有歌曲啊？ 当然有啦， 这必须得有啊。咱们今天话题说的是最近大家悟出了什么样的这个道理等等等等的。哎呀，感情好像咱今天没聊呢。 嗯， 也得聊到啊。 还真是， 在感情方面 你悟出啥了？ 就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包括昨天力宏，你说是吧？ 嗯， 王力宏宣布啊，他这个婚姻重新的一个状态，离婚了。 嗯， 啊，这个就是啊，要跟着自己的心去走，而我们总会相信自己的心永远会跟着爱去走，所以心会跟爱一起走啊。 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 心会跟爱一起走， 说好不分手，苍天都变成尘埃， 谁来成全爱？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哎呀，这歌唱多好啊，就是要是真确定爱谁呀，还得真就一直爱下去是吧。 我刚我能说吗？ 可以啊。 我刚看好像有位家里人给你介绍对象，问你行不行。 谁把图片发出来了？ 啊，没发，没有发图片，好像是枪哥吧。 枪哥呀。 啊， 枪哥的 就问，就悄悄话问问了你一句 啊。哎，我没看着啊。 嗯，等会找找。 枪哥，您是那意思把掌上明珠托付于我吗？这咱们可以私谈一下。 哎呦哎呦，真的可以私谈啊。 哎，是，谢谢谢谢您了。 你们一会儿可以私下悄悄聊。 哎，我也悟出来一个道理，真是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啊。 哎，外出也可以靠听友。 哎，是的。 还有1908问咱们俩说，冬奥节目有时间和方式的改变吗？哎，你们有没有确定啊？哎，目前这个时间还是晚上5点到7点，当然方式会有一些改变了。 哎， 我们也会做一些和冬奥相关的特别节目。 对，我们这两个康热这张老脸，哎，还有厦门这张 老脸， 厦门这张漂亮的脸应该不会改变， 都是我们俩这张小脸儿啊。 哎，是 啊，还是我们俩坐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嗯， 反正风格啊什么也不会太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内容肯定要聚焦冬奥方面的。 哎，没准还会增加一些就是和咱们家里人的互动的环节啊。 没错， 可能需要大家给我们拍拍视频啊，发发语音啊等等。哎，这些都有可能的。 哎，是。嗯，心会跟爱一起走，大家好多朋友都悟出这一点了。 嗯， 你看李欣就是我，他说了他的这个心会跟爱一起走，就给国安了，这爱都给国安了。 哎，是的，那眼瞅着国安和泰山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球了啊，在晚间6点钟，我们一起为国安加油吧。 哎，是咱们6点开始将会转播的是国安和泰山这场比赛啊。哎呦，我这突然期待了，这要是一旦能来一个冷门，国安要能把泰山给赢了的话， 哎，不是没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当然，我觉得前提是大家要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比赛啊。 对啊， 以现在这个纸面实力去进行对比啊，咱也没有必要说给自己弄一个特别高的目标。 哎，是，你看这也是悟出来，最近悟出来了，就 是 不要强求什么事儿，你非得说国足啊，你就强求他一定得出线。出不了线你还想打他，何必呢？何必难为自己呢？ 打他这， 你比如说啊，这康乐看上谁了，我非得看上人家，人家没看上我，非得黏黏糊糊的，不招人烦吗？ 就是太招人烦了啊。 对啊， 这是你因为实践而得到的经验吗？ 是啊，我招人烦那么多年了，我好不容易最近不招人烦了，我特别珍惜这一点。 最近没有什么可以黏黏糊糊的了。 哎，最近也没有人说要到台门口堵我的了。 哎呦喂，受欢迎啊。 哎，这边大家就是悟出来很多呀。啊，灰太牛郎他也说了， 看到了， 你看没事多听我们节目，就咱们一起来领悟生活当中很多的真谛，包括聊感情这个事儿啊，他不只是说就是什么恋爱啊这方面的，人生的哲理。您的自我的提升很重要啊。 是的啊，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8398也说了，朋友多了路就好走，所以还是要、多交朋友。 没错，朋友很重要啊。这个联赛当中是也是，比如说联赛啊，有一些保级队伍最明显，说哎呀，一到快不能保级的时候，要降级的时候，就是 哎呦， 曾经的那些患难之交啊，是吧？朋友 瞬间多了很多好朋友， 哎，都站出来了。哎，现在我们这嘶吼哥已经 stand by 了， 到达我们的直播间了，各位， 就是催咱俩。 哎，是让咱俩赶紧给他更多的准备的时间。 哎，是的，晚间6点钟激情赛场节目呢，将会由王毅为大家转播国安和泰山的这场比赛。 哎，没错，王雪健也说，怎么在视频看到康乐夏盟的这个节目啊？您在听听 app 当。中这个 app 当中右上角有一个小的摄像机，这个图案一点就能看到我们俩的高清的图像了啊。 好， 你看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一会儿王毅能把这球给转赢了呀。 嘶吼哥已经迫不及待了， 是，现在压力都在王毅的肩上了。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各位 国安加油。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目前大风蓝色预警还在生效当中，今天夜间还会有大风天气，防风措施一定要做好，注意用火安全。 明天白天风力将会逐渐减小，但是气温会有明显下降，最高温度只维持在冰点零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温度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两级，最高温度零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气温低迷，不太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